北京是国内重要的暑期出游目的地。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再度严峻，北京一日游市场也由七月份的火热场面转为了八月初的市场冰封。详细情况，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东胜门北侧的877和919公交场站。每年的暑假，这里都是外地游客打卡八达岭长城的重要出发点。在车站呢，往往可以看到近百米的长队，但是今天早上我到达场站的时候，却看到整个场站空空荡荡，公交车前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，三三两两的散客呢是不需要排队就可以登车。 北京公交集团第八客运分公司运营部副经理曹木凯介绍，目前日均发车40班次左右，运送旅客约1000人次，游客数量明显下降。 跟上周比基本上就是下降了70%-80%吧。要按19年吧，19年没有疫情的情况下，大概在这个时间段上，我们正常发车应该在300车次，日均的人次大概得在16000-17000人，受疫情影响很大。 今年七月中下旬，八达岭长城多次达到日最大游客承载量4.875万人次的上限。进入八月份以来，受疫情影响，近三天的日均游客量已经下降到5000人次。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北京欢乐谷，园区七月份营业额破亿，创下历史记录。但是疫情卷土重来，又让重心发生了转变。北京欢乐谷市场部工作人员介绍， 工作重心也从运营创收呢转移到了疫情防控的这个重点上。从8月5号开始，北京欢乐谷的华侨城大剧院还有我们的市众星球蹦床馆都暂停开放，避免呢游客在室内大规模的去聚集。 天坛公园因为外地旅行团的减少，也出现了游客明显下降的情况，但相关的防疫措施仍在完善，确保入园游客安全。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6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的提示，要求各中介机构严控房源待看人数和时间，严格遵守社区疫情的防控规定。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在提示当中要求，各中介机构要在营业场所入口处设置醒目清晰的健康宝、行程码小程序图标，加强扫码、测温、佩戴口罩以及通风消毒等工作，落实一米线管理制度，做好门店、公共区域人流量的监测，有序进行接待。另外，配合社区等基层组织摸排流动人员的情况，提供出租房屋和承租人的动态信息，服从社区防控工作的安排。 同时，各中介机构要严控房源待看人数和时间，严格遵守社区疫情的防控规定，在合同签约、过户办证等现场办理环节实行分批错时预约办理，避免人员集中。特别是位于疫情中高风险区域的门店，应暂停各类的聚集活动，并通过错时上下班、轮流值班等弹性工作方式，降低工作人员密度。 近日，北京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被列为了疫情的中风险地区。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肩负起了为全区各类场所消杀的任务。他们不仅每天一次深入被封闭的小区进行消杀，而且还为进出京的各大检查镇进行消杀。 消杀中，房山蓝天救援队除了出动常规的迷雾机和炮车外，还动用了一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赞助的消毒机器人。记者从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队员陈先生处了解到，目前房山蓝天救援队一天内可在接到通知后奔赴区内10多个地点开展消杀工作。 近两天呢，一段幸福馒头的短视频在网络被热传。视频的制作者名叫蒋奇，他是一位住在房山区天恒乐活城小区的业主。目前呢，该小区正在被封闭管控，他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给冲在一线的社区防控人员加油打气。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目前也联系到了这位蒋女士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。 这则视频中，一个长条形的馒头上面有咖啡色的三个字乐活城，将馒头分4刀切开，截面依次展示出了红色的房山加油4个汉字，蒋女士给它起名为幸福馒头。为了让这4个字更醒目，蒋女士还特意用甜菜根打成汁儿来和面。 先做4个馒头胚子，然后把这4个字再用一个大的面团给它包裹起来，表面上贴上了乐活城3个字。因为之前武汉疫情，记得我看见过这样的视频，然后我就想试着自己做了一下，正好也有政府提供的面粉。